你好，我是卢炳胜。今天我给你分享的主题是眼前一亮，带你玩转 GUI 自动化的测试报告。在 GUI 自动化测试系列的文章中，我围绕着 GUI 自动化测试进行了各种讨论，从最原始的 GUI 测试谈起，逐渐引入了脚本与数据的解耦，并谈论了页面对象模型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业务流程模型。接着分享了一些 GUI 自动化测试过程中的新技术，最后和你讨论了 GUI 自动化测试的稳定性问题。今天我会再和你聊一聊 GUI 自动化测试过程中另外一个很实用的部分， GUI 自动化测试的报告。 GUI 测试报告是 GUI 自动化测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有任何的测试用例执行失败时，我们首先就会去分析测试报告，希望从中可以看到测试用例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，错误发生时被测系统是在哪个页面上面，并且前续步骤又是哪些页面等等。为了分析测试用例执行过程与结果，早期就出现了基于视频的 GUI 测试报告，也就是说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会对测试执行整个过程进行屏幕录像并生成视频。这种基于视频的测试报告可以提供清晰的 GUI 测试执行上下文，看起来也很不错。但是这种方式主要的问题是：一、报告的体积通常比较大，小的几兆，大的上百兆，这对测试报告的管理和实时传输非常不利。二、分析测试报告时，往往需要结合测试用例以及服务端的日志信息，视频报告在这一点上也有所欠缺。所以理想中的 GUI 测试报告应该是有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屏幕截图组成，并且这些截图上可以高亮显示所操作的元素，同时按照执行的顺序配有相关操作步骤的详细描述。但是早期的商业 GUI 自动化测试软件也只是具备最基本的顺序截图，并不具备高亮所操作元素的功能。后来商用工具厂商根据用户的实际使用反馈逐渐完善和改进。目前商业的 GUI 自动化测试软件，比如使用最为广泛的 UFT， 就是以前的 QTP， 已经自带了截图以及高亮显示操作元素的功能。也就是说，使用 UFT 执行一个 GUI 自动化测试用例，你无需做任何额外的工作，就能得到一份比较理想的 GUI 测试报告。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开源软件，比如 Selenium WebDriver， 那就需要自己去实现截图以及高亮显示操作元素的功能。实现的思路通常是利用 Selenium WebDriver 的 Screenshot 函数，在一些特定的时机，比如页面发生跳转时，在页面上操作某个控件时，或者是页面测试失败时，完成界面截图功能。具体到代码实现，通常有两种方式：第一，扩展 Selenium 原本的操作函数；第二，在相关的 Hawk 操作中调用 Screenshot 函数。下面我会分别针对这两种实现方式给出具体的示例，帮你理解并实现这个功能。第一，扩展 Selenium 原本的操作函数，实现截图以及高亮显示操作元素的功能。既然 Selenium 原生的 Click 操作函数并不具备截图以及高亮显示操作元素的功能，那我们就来实现一个自己的 click 函数。当自己实现的 click 函数被调用时，首先用 JavaScript 代码高亮显示被操作的元素。高亮的实现方式就是利用 JavaScript 在对象的边框上渲染一个5-8个像素的边缘，然后调用 screenshot 函数完成点之前的截图，最后调用 Selenium 原生的 click 函数完成真正的点击操作。那么以后凡是需要调用 click 函数时，都直接调用这个自己分装的 click 函数，直接得到高亮了被操作对象的界面截图。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 GUI 界面的时间顺序截图示例，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这个图里的示例就是用这种方式产生的界面截图，图中依次显示了登录过程中每一个操作的控件。第一张高亮了 username 的输入框，因为自动化代码会在 username 框中输入用户名。第二张高亮了 password 的输入框，因为自动化代码会在 password 的输入框中输入密码。第三张高亮了 sign in 按钮，因为自动化代码会去点击这个按钮。第二，在相关的 hawk 操作中调用 screenshot 函数实现截图以及高亮显示操作元素的功能。其实使用 hawk 的方法比较简单和直观，但是你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 hawk。Hawk 的中文意思是钩子，直接通过定义介绍什么是钩子会有些难以理解，那么我就通过一个实例来跟你解释一下。当执行某个函数 f 时，系统会在执行函数 f 前先影视执行一个空实现的函数， 那么当你需要做一些扩展或者拦截时，就可以在这个空实现的函数中加入自定义的操作了。那么这个空实现的函数就是所谓的 hook 函数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，比如 Java 的 main 函数，系统在执行 main 函数之前会先在后台隐式执行 pre-main 函数。JUnit 和 testng 都有所谓的 before test 和 after test 方法，这些都是可以在特定的步骤的前后插入自定义操作的接口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。我可以在这些 hook 函数中添加截图、元素高亮以及额外的任意操作，比如更多的详细日志输出等等。另外，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分享了基于业务流程的脚本分装，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如何在 GUI 报告中体现出业务流程的概念，这样的测试报告会具有更好的可读性。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的 GUI 测试报告就显示了具体的 flow 的名称，这个功能就是通过 hook 函数实现的。具体的实现逻辑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在 flow 开始的第一个 hook 函数中调用增加报告页的函数，并在这个新增的报告页中输出 flow 的名字。上面所讲的 GUI 测试报告都是针对一个国家的，当面对多个国家站点的 GUI 测试时，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，你就必须要去考虑全球化 GUI 测试报告应该如何设计。所谓全球化测试是指同一个业务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网站，比如一些大型全球化电商企业在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站点，那么对这些站点的测试，除了要关注基本的功能以及各个国家特有的功能外，还要去验证界面布局以及翻译在上下文环境中是否合适。早期的做法是雇佣当地的测试工程师，由他们手工执行主要的业务场景测试，并验证相关的页面布局以及翻译内容与上下文中的匹配度。在当地专门雇佣的这些测试工程师被称为 LQA。 显然聘请 LQA 的效率非常低，主要原因是全部测试工作都由 LQA 在项目后期手工执行，执行前还需要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，同时我们需要准备非常详尽的测试用例文档， LQA 也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截图并完成最终的测试报告。为了解决这种低效的模式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利用 GUI 自动化测试工具生成完整的测试执行过程的截图，这样 LQA 就不再需要去手工执行测试用例了，而是直接分析测试报告中业务操作过程中 GUI 界面截图就可以了，然后发现页面布局问题或者是不恰当的翻译问题。这个方案看起来已经比较完美了， LQA 的工作重点也更清晰了，但这并不是最优的方案，因为这些 LQA 在实际工作中还会有以下三个比较痛苦的地方。第一，需要经常在多个国家的测试报告之间来回切换去比较页面布局。第二，需要频繁的切换到美国网站，也就是主站的报告，去比较翻译内容与上下文的匹配度。第三，发现缺陷后还是需要从 GUI 测试报告中复制截图，并用图像软件标注有问题的点，然后才能打开缺陷管理系统递交缺陷报告。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，我建议你建立以下形式的测试报告。这里有一张图展示了一份包含多国语言比较报告的事例，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报告的横向是一个国家的业务测试顺序截图，比如图中第一行是英国网站的登录业务流程顺序截图，第二行是德国网站的登录业务流程顺序截图。报告的纵向展示的自然就是同一界面在不同国家的形式了。整个报告可以用键盘上下左右依次移动，可想而知，这样的 GUI 测试报告设计一定可以大幅度提高 LQA 的效率。同时，由于这个 GUI 测试报告是基于 Web 展现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测试报告中直接提供递交缺陷的按钮，一旦发现问题就直接递交缺陷，同时还可以把相关截图一起直接递交到缺陷管理系统，这将更大程度地提高整体效率。那么怎么才能在技术上实现测试报告和缺陷管理系统的交互呢？其实现今的缺陷管理系统往往都有对外暴露的 API 接口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 API 接口来实现自己的缺陷递交逻辑。这种测试报告的形式就是易贝在全球化站点测试中采用的方案，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降低了工作量的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全球化测试的质量。好了，希望上面的测试报告设计方案可以让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知识点。早期基于视频的 GUI 测试报告由于体积较大，而且不能方便的和日志适配， 所以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理想的 GUI 测试报告应该是由一系列按时间顺序的屏幕截图组成，并且可以在这些截图上高亮你所操作的元素，同时按照执行时序配有相关操作步骤的详细描述。商业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的 GUI 测试报告已经做得非常成熟，通常不需要做额外的定制或者开发，但是开源 GUI 自动化测试框架的 GUI 测试报告往往需要自己来开发，主要使用了扩展 Selenium 原本的操作函数的方式以及 Hawk 函数来实现。最后，我介绍了易贝面对全球化测试过程中 GUI 测试报告的创新设计，希望你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。最后，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，如果自己去开发 GUI 测试报告的功能，你还能想到其他更多实用的功能吗？你又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？